爱的日子，可能很多朋友都在盼望今天永恒的美丽会为你带来什么样的关于爱的旋律呢？欢迎各位好朋友，爱之梦，李斯特的爱之梦也开始了今天永恒的美丽爱的旋律专辑。究竟什么样的音乐是作曲家们他们的爱的宣言呢？我们今天就一首首的走进吧。勃拉姆斯钢琴四重奏当中的第三乐章，这首钢琴四重奏也被称为维特四重奏，因为这部作品在情感气质上和德国作家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十分相似，作品里好像也饱含着勃拉姆斯对于老师舒曼的伤感回忆，更有对师母克拉拉无望却又浓烈的思慕之情。第三乐章是这种绵长而唯美的，弥漫的是勃拉姆斯特有的沉静的风格，当然也是被钢琴大师普雷斯勒誉为这或许是一个作曲家所能写出的最美的爱情的宣言吧。

是喜欢听 北京music radio。 1830年，24岁的肖邦经历了一场甜美又苦涩的暗恋，羞于表露的情感在内心波澜四起，翻涌不息，最终流露于琴键之上，化作了 F 小调钢琴协奏曲。永恒的美丽，此刻您听到的正是音乐中的玫瑰为你送出的肖邦 F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Thank you.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狗年新春，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将开展25项新春游园活动。纳福是春节活动中比较传统的民俗，近年来稻香山公园迎接新年曙光，到北海公园请福敲钟，稻香山公园登高祈福成为了北京公园的春节文化和冬季特色游园项目。在除夕、初一、元宵节三天的上午9点到10点，您可以到香山公园碧云寺领到乾隆福字。这个福字是乾隆52年，也就是1787年，乾隆皇帝在香山静怡园御笔所书。您也可以选择在春节期间登上景山公园万春亭，饱览故宫和北京中轴线的景观。今年景山公园新开辟了一处活动场所，叫观地祈福活动区，市民可以欣赏观地文化展，还可以请福牌、砸钱眼、拜奉观地，祈求新的一年步步高升、财源滚滚、幸福美满。迎春精品花展也是历年公园春节游园的一大亮点，您可以到颐和园欣赏腊梅、梅花等冬季传统花卉精品，或是到北京植物园春节兰花展看看蝴蝶兰、文心兰等500多个品种集中绽放。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音乐中的玫瑰。在上半时段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听到李斯特的《爱之梦》，下半时段同样是这段音乐开始。1850年的时候，李斯特改编《爱之梦》的时候生活在魏玛，而他在魏玛的时期追随他的是才华横溢的维特根斯坦公爵夫人卡洛琳公主，因此一切都应当还是美好的时期。李斯特说过，他说我所有的欢乐都得自他，我所有的痛苦也总能在他那儿找到慰藉。他们爱情历经周折，由于不被教会批准结婚，两人不得不在漫长的等待当中煎熬。无论我做了什么有益的事，都必须归功于我如此热望能用妻子这个甜蜜名字称呼他的卡洛琳·维特根斯坦公爵夫人。到了1886年，李斯特75岁了，仍然没能和卡洛琳公主结婚。人间事，城南随人愿，且看明月，又有几回圆。李斯特与同时代的肖邦可以称为绝代双骄，音乐风格却各自不同。听夜曲风格的《爱之梦》与肖邦的夜曲，可以知道其实他们两个人是有交集点的，只不过李斯特这种夜曲风格并不多，他被管弦乐队震撼人心的威力占据了心，但仍然写了很多深刻的钢琴作品。肖邦呢，他更趋于隐秘内向的独白，在这个倾诉的流向当中，秘密的细节成了他的风格的独特。此刻听到的就是肖邦飞翔的夜曲。Thank you. 说到音乐情书，马勒的声 C 小调第五号交响曲第四乐章总是被列到其中，这也是曾经被用作电影《魂断威尼斯》的背景音乐而更加的为人熟知。所以这种焦虑和神经质的冲动时常浮现呢，自怨自艾之外，这个小柔版乐章展现的是马勒的另一面，就是柔软、甜美和温暖，而这也大概是因为爱情吧。1901年，马勒开始创作声 C 小调第五号交响曲，也是在这一年，他遇到了自己的妻子阿尔玛，并在他的陪伴下完成了这部杰作。小柔版乐章当中，弦乐与竖琴的音色交织相应，如同天鹅绒般轻柔，仿佛一颗孤独的心被爱情温柔地包裹。所以指挥家戈尔贝格认为，这个乐章其实正是马勒写给阿尔玛的情歌。 Thank you. 用音乐温暖整座城。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永恒的魅力，音乐中的玫瑰。在这个全程热恋的日子里，节目当中所听到的每一个音符，应该都是音乐家们对他们的爱人所说的我爱你。明天就开始假日版的永恒的魅力春节特别节目，永恒的魅力依然在你的耳边。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我是王卓，明天见。 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中国》，郭峰作词作曲并演唱。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编织一个美丽的中国。你有一颗心，我有一颗心，永远伴随亲爱的中国。辽阔无垠的中国，你有一段情，我有一段情，祝福保佑平安的中国。奇迹的中国，你 代代守护着中国。 首旅集团20周年庆，燕莎奥莱全场贺岁特卖，低至一折，初一至初五，八位非遗艺人现场献艺，还有机会获赠精美非遗艺术品，更有北京曼谷7日往返机票送不停。燕莎奥莱祝您新春愉快，阖家幸福。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爷爷，爷爷，贴好春联，吃团圆饭喽！ 奶奶，穿上新衣服吧，还要站全家福呢。 还有左右的街坊邻居。拍张大全家福，哈哈哈哈。 北京北京，我们的家，环境整洁靠大家，秩序规范都有责，绿意盎然风景家，风景家。 首都文明办倡导和睦过大年。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